充满正能量的歌曲，明天会更好，请让我们一直这么坚信吧。转个身，下半时段继续爱的更久点，此刻让我们来听点资讯吧。 离开的让自己心容，卸下了曾经熟悉的脸孔，下班逐末的慢热写作徘徊惶恐，错过 中，

一冷始终无谓，回望昨天剧场心不见底。 大理去不成了，这五一还能去哪儿啊？ 去苏宁啊，五一三天假，店庆大让价，余价到底，贵就赔。 走，去苏宁。 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，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。 让鼻子发痒， 让鼻子发痒的 是春天， 是春天。 风从袖中过， 风从袖中过的 是夏天， 是夏天。 天空凛然耸立， 天空凛然耸立的 是秋天， 是秋天。 等到发觉的时候， 的时候 冬天已经过去了大半，春夏秋冬， 春夏秋冬， 爱的更久点。 浓情巧克力，爱的更久点。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，收听点歌节目《爱的更久点》。下面这首歌是来自潘帅、潘玮柏演唱的《爱上未来的你》，是来自吴先生要送给今天过生日的豆豆。豆豆生日快乐，他说过去的样子，现在的样子，将来的样子，我都会深深的爱着。愿你相信自己，自信一点，长大一岁之后会有更多美好的回忆。生日快乐，亲爱的。 那天的故事像城市传奇，也许神的安排让我终于遇见你。你说要一点时间考虑，在这爱情